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让古典融入现代，让音乐融入生活。古典也流行，也流行。 古典也流行。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.4。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 很有意思呢，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。不要担心刚才的音响太不好了，因为刚才我们要听到的是1933年的录音呀。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 Hafiz 演奏的霍拉舞曲。说到这首作品呢，大约作于1906年，原来呢是罗马尼亚的民族器乐曲，后来改编成了管弦乐曲和小提琴曲，最有名的就是 Hafiz 改编这个版本。其实说到霍拉舞曲，相信大家在几十年的经典老电影当中听过，那是什么呢？出水芙蓉。很难得，我接下来呢带来的就是电影《出水芙蓉》当中的原声音乐，我们来听听。尽管音色到今天已经不太好了，有些走音，但是还可以看到当年的情景。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欢迎你的收听，我是古月。因为我刚才也看到了乐会的各位好朋友说已经在出京的列车上了，所以呢在列车上我们感受到这种欢乐的氛围吧，有一种怀旧的感觉。 真的，这部电影给我留下了非常印象的深刻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这部电影。 A2 班的秋水风神说了，出水芙蓉，一部赏心悦目的电影，建议80后、00后、90后的朋友都可以来找来这部电影来看看，真的很有意思，那时候的音乐电影。而且在那里面其实有很多音乐的启蒙，包括那种电音琴，还有小型的有点像我们说到的那种管风琴等等，所以都是很有意思的。而这里我们听到就是霍拉舞曲。好，来签到吧。我看到一般的朋友会飞的老马说了，已经离京了，用手机来听古典也流行，一如既往签到了。哎，所以我今天特别想知道大家此时在路上或者在各个地方，这些日子在春节前的古典也流行，那么特别想知道大家在什么样的方式，怎么样来过年，在什么样的方式来听古典也流行。好，一般的胡雪迪先来签到，还有我爱钢琴 He 午后红茶微笑东面大海，来看看二班的各位好朋友 Nick F 你好，讲河山人，还有玉林秋水风神花把阿月立本似水流年金美美橘子先生。哎，橘子先生是也是昨天刚刚加入到乐会了，感觉到大家庭的温暖了吗？二月之花，还有灯芯绒二小鱼娘邵阳，邵阳说了很喜欢那部电影，那个 F 说了今天晚上去国家图书馆新春音乐会，大家这两天过得都很丰富吗？我记得昨天是哪位朋友来着，去赶庙会了，文化庙会。而这个版本呢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曼陀瓦尼乐队的霍拉舞曲。这个录音的版本也是非常早了。 I love the classics， 古典也流行。 的是古典和现代的结合，是不是？这一首呢则是查尔达什。说到查尔达什呢，其实是出自19世纪中叶的一种匈牙利的民间舞蹈，而刚刚我们听到的则是古典跨界版本。 Thank you.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他是约翰菲尔德，从刚才极其热闹的霍拉舞曲到查尔达什，再到约翰菲尔德的作品，这首是他的乐曲。约翰菲尔德1782年生于都柏林，1837年在莫斯科去世。他是爱尔兰的钢琴家、作曲家，真的在古典音乐史上，爱尔兰的作曲家、钢琴家有记录的并不是很多。而说到约翰菲尔德，自幼在都柏林从乔尔达尼学琴，对，意大利的那位作曲家乔尔达尼，后来又在伦敦成为了克莱门蒂的高足。克莱门蒂带他到了法国、德国和俄罗斯等地表演，以此显示克莱门蒂他所制造的钢琴的优越。而约翰菲尔德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，也是作曲家，而他为钢琴所做出来的重要贡献，就是后来得到公认的。他对后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夜曲。说到他的夜曲，你说，哎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位作曲家呢？约翰菲尔德。其实肖邦就是以约翰菲尔德的夜曲为起点的。早在就读华沙音乐学院的时候，肖邦就很钦佩菲尔德的作品和他的演奏，于是肖邦留存至今最早的夜曲是他去世以后1855年以他的第一号的名义发表的 E 小调夜曲。基本上呢，那时候肖邦才17岁，创作上也是基本套用了菲尔德的格式，所以可见这位爱尔兰的音乐家他艺术的魅力了吧。 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 这首曲子感觉都是那种富丽堂皇的、辉煌的、宏大的圆舞曲。这是雷哈尔的金银圆舞曲，真的是一首雍容华贵、光芒四射的圆舞曲。但是在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温暖的小型室内乐队演奏的版本。李磊说了，刚才安静的夜曲是和我们对春色的无限遐想，而丽蕾也说了，给节前的大扫除的我伴奏， 是这两天呢，应该大家进行一些大扫除，再给春天、给春节、给节日，那洗净一空，然后感受到非常洁净的屋子，心情呢好像也是扫走了阴霾一样。这首《金银元舞曲》很适合大家在大扫除哦，当然也送给正在路上还有上班的各位好朋友。你看这个坚说了，说小月老师好，腊月二十四扫房子啊，然后贴窗花，所有这些都是以咱的节目为背景音乐，谢谢呀，微笑你好哦，我看到你贴的这个窗花了，真的是很美。哎，你家房子的位置也不错，下面还有个小公园。那我们听到的那首是雷哈尔的《金银圆舞曲》，这首曲子初创于1901年的维也纳，当时奥地利公主是一个很讲究穿着、喜欢跳舞的人，于是呢，那个舞会的主题就是金色和银色。雷哈尔呢，为了舞会创作了一首主题音乐，也就是《金银圆舞曲》了。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室内乐的版本，也是很温暖的一个版本，没有像大乐队的那样的宏大，但是却很适合节前的这个氛围。而这里上半时段的最后为你带来的是一首跨界曲，班卓对决，班卓琴和小提琴的对决。这个音乐是美国蓝草音乐，所以一开始我们听到罗马尼亚的这个库拉舞曲呢，进行了穿插，都是民族音乐的呼应。

原本纤瘦的他不仅身体壮了一倍，还蓄了胡子，粗犷模样让网友直呼认不出。索尼在竞标战中赢得马克·古根海姆创作的电影剧本《永远》，据称讲述了一个科幻爱情故事，灵感来自诺兰执导的《记忆碎片》。游侠索罗《星球大战外传》发布一波新剧照，阿尔登·艾伦瑞奇饰演的韩索罗亮相。该片北美5月25号上映，内地待定档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15点和您一起唱，16点战马能量音乐，17点娱乐最王牌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，下一时段我们再见。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，天渐凉，才发觉又走过一年。 FM97.4 古典也流行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，我是古月，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。2018年，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。不知道你听这首曲子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？这首原本是肖邦的《雨滴前奏曲》，他的作品28第15，但是在这里呢，查德·劳森把它改编了，有一种很现代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却不失肖邦原来作品那种虚无缥缈的意境。也许这首曲子也侧面透出肖邦另外一种心理的刻画，而且在干燥的冬季，北方尤其是北京今年没有雨水，所以听到这首作品还觉得蛮湿润的。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。 的这条正适合这首曲的心境吧。把桌里把玻璃擦干净后，看着蓝天，听着古典也流行，才是最开心的。是听着这首曲子也有一种很极静的感觉，云卷云舒，又像是无限循环。这首曲子改编之后，没有肖邦原来作品的那种稍微阴暗的感觉，仿佛有一种风淡云轻的感觉了。肖邦的雨滴间奏曲，钢琴作为主奏，而查克劳森在后面的半部分，弦乐从各个方向包裹而来，仿佛把钢琴包裹在其中，是丝，是雾，是润物细无声。 也是一个充满着异国风情的曲子，选自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第一组曲当中的第三段，这首叫做安妮特拉之舞。我们一听到这首曲子就感觉充满了诱惑的感觉，真的是，这首曲子描绘的是一座阿拉伯酋长的帐篷里，酋长的女儿安妮特拉正用舞蹈诱惑着培尔金特。而可以说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有一些具有着特色的民族性的音乐，在下半时段安妮特拉舞曲当中也有这种符合着这种民族特性的音乐，但我们今天听来好像是有着异国的风情，是这样吗？所致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这一首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。要知道这个版本真的好厉害的，这可是奥伊斯特拉赫呀，乐队是莫斯科爱乐乐团。